我知道这个世界其实不渺小，我也知道你的离开毫无预兆，我知道你的心已经有了谁的身影，我知道悲伤的氛围已经悄悄来临，我知道下个月去海边的小梦想已变成了以后处境伤心的眺望，那时的你身在一个不知名的远方，不敢想象他吻着你的发香，我知道有天你会踏进爱的礼堂，衷心的祝福停留在甜蜜的相框，那时的我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给你最真诚的微笑，你幸福就好。我知道漫长的黑少了你拥抱，我也知道我不再是你的依靠，我知道你的情转移到别人的怀抱，我知道编织的眼泪在放肆撒娇，我知道下个月去海边的小梦想已变成了以后处境伤心的眺望，那时的你身在一个不知名的远方，不敢想象他吻着你的发香，我知道有天你会踏进爱的礼堂，衷心的祝福停留在甜蜜的相框，那时的我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给你最真诚的微笑，你幸福就好。我知道下个月去海边的小梦想已变成了以后处境伤心的眺望，那时的你身在一个不知名的远方，不敢想象他吻着你的发香，我知道有天你会踏进爱的礼堂，衷心的祝福停留在甜蜜的相框，那时的我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给你最真诚的微笑，你幸福就好。